梦了重生，你们梦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，乃是由于不能，不能坏的种子。你们梦了重生，你们梦了重生，是戒指上的活泼长存刀。你们梦了重生，你们梦了重生，是戒指上的活泼长存刀。你们梦了重生，你们梦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，乃是由于不能，不能坏的种子。你们梦了重生，你们梦了重生，是戒指上的活泼长存刀。你们梦了重生，你们梦了重生，是戒指上的活泼长存刀。